你好，我是李斌。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HTTPS 让数据传输更安全。浏览器安全主要划分为三大块内容啊，页面安全、系统安全和网络安全。前面我们用了四篇文章介绍了页面安全和网络安全，也聊了浏览器和 Web 开发者应该如何应对各种类型的攻击。本文是我们专栏的最后一篇文章了，我们就接着来聊聊网络安全协议 HTTPS。我们先从 HTTP 的明文传输的特性讲起啊。在上一个模块的三篇文章中我们分析过了，起初设计 HTTP 协议的目的是很单纯的，就是为了传输超文本文件，那时候也没有太强的加密传输数据的需求，所以 HTTP 一直保持着明文传输数据的特征啊。但是这样的话，在传输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数据都有可能被窃取或者篡改啊，这意味着你和服务器之间还可能有个中间人，你们在通讯的过程中一切的内容都在中间人的掌握中啊。你可以参考文中图啊，从图中可以看出来啊，我们使用 HTTP 传输的内容很容易被中间人截获、伪造或者篡改啊。通常我们把这种攻击方式称为中间人攻击啊。具体的讲啊，在将 HTTP 数据交给 TCP 层之后啊，数据会经过用户电脑、 WiFi 路由器、运营商和目标服务器，这中间的每个环节数据都有可能被窃取或者篡改。比如用户电脑被黑客安装了恶意的软件，那么恶意的软件就能抓取或者篡改所发出的 HTTP 请求的内容，或者用户一不小心连接上了 WiFi 钓鱼路由器啊，那么数据也都能被黑客抓取或者篡改。介于 HTTP 的明文传输使得传输过程毫无安全性格言，而且制约了网上购物啊、在线转账等一系列的应用场景，于是倒逼着我们要引入了加密方案。从 HTTP 协议站层面来看啊，我们可以在 TCP 和 HTTP 之间插入一个安全层，所有经过安全层的数据都会被加密或者解密。从文中图我们可以看出来啊， HTTPS 并非是一个新的协议，通常啊 ,HTTP 直接和 TCP 通讯， HTTPS 则先和安全层通讯，然后安全层再和 TCP 通讯。也就是说 ,HTTPS 所有安全的核心都在安全层，它不会影响到上面的 HTTP 协议，也不会影响到下面的 TCP/IP。因此啊，要搞清楚 HTTPS 是如何工作的，就要弄清楚安全层是怎么工作的。整的来说啊，安全层有两个主要的职责，对发起 HTTP 请求的数据进行加密操作，和对接收到 HTTP 的内容进行解密操作。我们知道了安全层最重要的就是加解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利用这个安全层一步一步实现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 HTTP 协议。提到加密啊，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使用对称加密。所谓的对称加密是指加密和解密都使用相同的密钥啊。了解了对称加密，下面我们就使用对称加密来实现第一个版本的 HTTPS。要在两台电脑上加解密同一个文件，我们至少需要知道加密方式和密钥。因此 HTTPS 在发送数据之前，浏览器和服务器之间需要协商加密方式和密钥啊。过程如文中图所示。通过概图我们可以看出来啊， HTTPS 首先要协商加密的方式，这个过程就是 HTTPS 建立安全链接的过程。为了让加密的密钥更难以破解，我们让服务器和客户端同时决定密钥。具体的过程是这样的，浏览器发送它所支持的加密套件列表和一个随机数 Command Random。这里的加密套件是指加密方法，加密套件列表就是指浏览器能支持多少种加密方法的列表。服务器会从加密套件列表中选取一个加密套件，然后还会生成一个随机数 service random 并将 service random 和加密套件列表返回给浏览器。最后浏览器和服务器分别返回确认消息，这样浏览器端和服务器端都有了相同的 command random 和 service random， 然后他们再使用相同的方法将 command random 和 service random 混合在一起，生成一个密钥 master secret。有了密钥 master secret 和加密套件之后啊，双方就可以进行数据的加密传输了。通过将对称加密应用在安全层上，我们就实现了第一个版本的 HTTPS。虽然这个版本能够很好的工作，但是其中传输 command random 和 service random 的过程却是明文的，这意味着黑客也可以拿到协商的加密套件和双方的随机数。由于使用随机数合成密钥的算法也是公开的，所以黑客拿到了随机数之后啊，可以合成密钥，这样数据依然可以被破解，那么黑客也就可以使用密钥来伪造或者篡改数据了。 不过非对称加密能够解决掉这个问题，因此接下来我们就利用非对称加密来实现我们第二个版本的 HTTPS。不过在讨论具体的实现方式之前啊，我们先看看什么是非对称加密。和对称加密密钥只有一个密钥不同的是，非对称加密算法有 AB 两把密钥。如果你用 A 密钥来加密，那么只能用 B 密钥来解密；反过来，如果你用 B 密钥加密，那么只能用 A 密钥来解密。在 HTTPS 中啊，服务器会将其中的一个密钥通过明文的形式发送给浏览器，我们把这个密钥称为公钥。服务器自己留下的那个密钥称为私钥。顾名思义，公钥是每个人都能获取得到的，而私钥只有服务器才能知道，不对任何人公开。结合文龙图啊，我们来分析下使用非对称加密的请求流程。首先，浏览器还是发送加密套件给服务器。然后服务器会选择一个加密套件，不过和对称加密不同的是啊，使用非对称加密时，服务器上需要用于浏览器加密的公钥和服务器解密 HTTP 数据的私钥。由于公钥是给浏览器加密使用的，因此服务器会将加密套件和公钥一道发送给浏览器。最后就是浏览器和服务器返回的确认消息。这样浏览器端就有了服务器的公钥，在浏览器端向服务器端发送数据的时候，可以使用该公钥来加密数据。由于公钥加密的数据只有私钥才能解密，所以即便黑客获取到了数据和公钥，他也是无法用公钥来解密数据的。因此啊，采用非对称加密就能够保证浏览器发送给服务器的数据是安全的了。这看上去似乎很完美了，不过这种方式依然存在着两个严重的问题。第一个是非对称加密的效率太低了，这会严重的影响到加解密的速度，进而影响到用户打开页面的速度。第二个是无法保证服务器发送给浏览器的数据安全，虽然浏览器端可以使用公钥来加密，但是服务器端只能使用私钥来加密，私钥加密只有公钥才能解密，但是啊，黑客也是可以获取到公钥的，这样就不能保证服务器端数据的安全了。基于以上两点原因啊，我们最终选择了一个更加完美的方案，那就是在传输数据的阶段依然使用对称加密，但是对称加密的密钥我们采用非对称加密的方式来传输。改造后的第三个版本如接下来的图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来啊，改造后的流程是这样的。首先，浏览器向服务器发送对称加密套件列表、非对称加密套件列表和随机数 command random。服务器保存随机数 command random。选择对称加密和非对称加密的套件，然后生成随机数 service random， 向浏览器发送选择的加密套件 service random 和公钥。浏览器保存公钥，并利用 command random 和 service random 计算出来 per master， 然后利用公钥对 per master 加密，并向服务器发送加密后的数据。最后啊，服务器拿到了自己的私钥，解密出 per master 数据，并返回确认消息。到此为止啊，服务器和浏览器就有了共同的 command random、service random 和 per master。然后服务器和浏览器会使用这三组随机数生成对应密钥。因为服务器和浏览器是使用同一套方法生成密钥的，所以最终生成的密钥也是相同的。有了对称加密的密钥之后，双方就可以使用对称加密的方式来传输数据了。需要注意的一点啊。Per master 是经过公钥加密后传输的，所以黑客无法获取到 per master。这样黑客就无法生成密钥，也就保证了黑客无法破解传输过程中的数据了。通过对称和非对称的混合方式，我们完美的实现了数据的加密传输。不过这种方式依然存在的问题，比如我要打开极客时间的官网，但是黑客通过 DNS 劫持将极客时间的 IP 替换成了黑客的 IP 地址，这样我访问的其实就是黑客的服务器了。黑客可以在自己的服务器上实现公钥和私钥，对浏览器来说，他完全不知道现在访问的是个黑客的站点。所以我们还需要服务器向浏览器证明我就是我。那么怎么证明呢？这里我们结合实际生活中的一个例子，比如你要买房子，首先你需要给房管局提交你的买房材料，包括银行流水啊、银行证明、身份证等，然后房管局的工作人员验证无误后会发给你一个盖了章的房产证，房产证上包含了你的名字啊、身份证、房产地址、实际面积、公摊面积等等信息。在这个例子里面，你之所以能够证明房子是你自己的，是因为引入了房管局这个权威机构，并通过这个权威机构给你颁发了一个证书——房产证。同理啊，极客时间要证明这个服务器就是极客时间的，也需要使用权威机构颁发的证书，这个权威机构称为 CA， 颁发的证书就是数字证书。 对于浏览器来说啊，数字证书有两个作用，一个是通过数字证书向浏览器证明服务器的身份，另外一个是数字证书里面包含了服务器的公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含有数字证书的 HTTPS 的请求流程，同样你可以参考文中图。相较于第三个版本的 HTTPS， 这里面主要有两点改变。第一点是服务器端没有直接返回公钥给浏览器，而是返回了数字证书，公钥正是包含在数字证书里面的。在浏览器端多了一个证书验证的操作，验证了证书之后啊，才继续后续的流程。通过引入了数字证书，我们就实现了服务器身份的认证功能。这样，即便黑客伪造了服务器，但是由于证书是没有办法伪造的，所以依然无法欺骗用户。通过上面四个版本的迭代啊，我们实现了目前的 HTTPS 架构。在第四个版本的 HTTPS 中，我们提到过，有了数字证书，黑客就无法欺骗用户了。不过我们并没有解释清楚如何通过数字证书来证明用户的身份，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来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我们先来看看如何向 CA 申请证书。比如集合时间需要向某个 CA 去申请数字证书，通常这个申请流程可以分为以下几步。首先，集合时间需要准备一套私钥和公钥，私钥留着自己使用。然后集合时间向 CA 机构提交公钥啊，然后公司信息、站点信息等信息，并等待认证。这个认证过程可能是收费的啊。CA 通过线上、线下等多种渠道来验证集合时间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比如啊，公司是否存在啊，企业是否合法呀，域名是否归属于该企业啊。如果审核通过了，CA 会向集合时间签发认证的数字证书，包含了集合时间的公钥、组织信息、CA 信息、有效时间、证书序号等。这些信息都是明文的，同时还包含了一个 CA 生成的签名。这样我们就完成了集合时间数字签名的申请过程。前几步都很好理解，不过最后一步数字签名的过程我们还需要解释一下。首先 ,CA 使用哈希函数来计算集合时间提交的明文信息，并得出了信息摘要。然后 CA 再使用它的私钥对信息摘要进行加密。加密后的密文就是 CA 颁给集合时间的数字签名，这相当于房管局在房产证上盖的章。这个章是可以去验证的，同样我们也可以通过数字签名来验证是否是该 CA 颁发的。有了 CA 签名过的数字证书，当浏览器向集客时间服务器发出请求的时候，服务器会返回数字证书给浏览器。浏览器接收到数字证书之后啊，会对数字证书进行验证。那如何验证呢？首先，浏览器读取数字证书中的相关的明文信息，然后采用 CA 签名时相同的哈希函数来计算并得到信息摘要 A， 然后再利用对应的 CA 公钥解密签名数据，得到了信息摘要 B， 然后对比信息摘要 A 和信息摘要 B， 如果一致，这可以认为证书是合法的，即证明了这个服务器是集客时间的。同时啊，浏览器还会去验证证书相关的域名信息、有效时间等信息。这时候相当于验证了 CA 是谁，但是这个 CA 可能比较小众，浏览器并不知道该不该信任它。然后浏览器会继续查找给这个 CA 颁发证书的 CA， 再以同样的方式去验证它上级 CA 的可靠性。通常情况下，操作系统会内置信任顶级的 CA 证书信息，如果这个 CA 链中没有找到浏览器内置的顶级 CA， 证书也会被判定为非法。另外，在申请和使用证书的过程中，还需要注意以下三点。申请数字证书的时候是不需要提供私钥的，要确保私钥永远只能由服务器来掌管。第二点是，数字证书最核心的是 CA 使用它的私钥生成的数字签名。第三点是，内置的 CA 对应的证书称为更证书。更证书是最权威的机构，它自己使用自己的签名，我们把这称为自签名证书。好了，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我来总结一下本文的主要内容。由于 HTTP 的明文传输特性，在传输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数据都有可能被窃取或者篡改，这倒逼着我们需要引入加密机制。于是啊，我们在 HTTP 的协议站的 TCP 和 HTTP 层之间插入了一个安全层，负责数据的加密和解密操作。我们使用对称加密实现了安全层，但是由于对称加密的密钥需要明文传输，所以我们将对称加密改成了非对称加密。 但是啊，非对称加密的效率低，且不能保证服务器到浏览器端数据的安全。于是我们又继续改造安全层，采用对称加密的方式传输数据和非对称加密的方式来传输密钥。这样我们就解决了传输的效率和两端数据传输安全的问题。采用这种方式虽然能保证数据的安全传输，但是依然没有办法证明服务器是可靠的。于是啊，又引入了数字证书。数字证书是由 CA 签名过的，所以浏览器能够验证该证书的可靠性。另外，百看不如一试，我建议你亲自动手搭建一个 HTTPS 的站点。你可以去 FreeSSL 去申请免费的证书，相关的链接我已经放在文中了。那么今天留给你的作业是结合前面的文章以及本文，你来总结一下 HTTPS 握手的过程。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